哎，没有戴帽子，最讨厌雨夹雪了。 北京零下5度到2度，晴。 今天风真大。 2月10号，国际气象节。今天九六九温馨提醒：不管你在哪儿，请记得一定要提前看好天气预报再出门哦。 华人地区最受欢迎台湾女歌手孟庭苇，作为华语金曲奖30年殿堂级歌手代表人物，其经典作品《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》《你看你看月亮的脸》《冬季到台北来看雨》《风中有朵雨做的云》经久不衰，传唱至今。九六九艺人馆特别推荐中国台湾情歌天后孟庭苇。助力活动明星零距离969直约专线13810010969，13810010969。 下面是最有效的叫醒方式排名，请选择 A 泼水法、 B 饥饿法、 C 噪音法， 或者我们可以换种方式让你自然醒。 音乐叫醒，香气叫醒，快乐叫醒， 和粗暴方式说 no， 用爱心叫醒你。 Morning Call 音乐早餐，快乐心情，营养早餐。 早晨阳光灿烂，照亮了我的肩膀，我要给全世界一个大大的拥抱，我对每个人都露出微笑，我对每个人都说早上好。音乐早餐让你变得更美好。 如果我们经常睡不饱，透支睡眠时间的话呢，身体就会发出警报。看看接下来这些问题你有没有，有的话就是睡眠不足的表现了。第一个就是你躺下来很快就会睡着了。第二个就是比平常更容易冲动。第三个是爱说陈词滥调，反反复复。第四就是比以前更健忘了。第五个更容易产生饥饿感。第六个是看书的时候一句话会反复读2-3遍。第七个是做事呢笨手笨脚的。第八个呢爱跟人吵架。第九个呢就是开车会走神，会错过出口。第十个是白天也会睡着。如果你身体已经发出了这样的警报的话，今天晚上一定要早点睡咯。 终于被你推到心碎的边缘，我看见你的眼说再见，从未得到一句爱我的誓言，却送上我爱你10000年。早已习惯被你傀儡的缠绵，你要我怎么做我都无言。如果分手难免，请为我一个吻再毁掉。再见，从未得到一句爱我的誓言，却送上我爱你10000年。早已习惯